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话说像这样的开场，各位喜欢吗？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周末愉快，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正式这样开始了。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的节奏驾到，欢迎各位热心的光临。而刚刚我们的开场音乐来自于 All That Jazz 带给我们的天使，这其实也是来自于高桥洋子的当时的一部动漫音乐作品，这个残酷天使啊，当时的一段内容。而他们这样的一回会用爵士钢琴的方式把这样的一首动漫音乐改编成为了这样的一种跨界的融合爵士，你喜欢吗？那么当然了，我们还要会听到另外的一首来自于 All That Jazz 他的全新的爵士音乐，爵士钢琴的翻新的版本《创世纪》，一起来听一下。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带来呢。刚刚的一首音乐叫做《创世纪》，来自于 All That Jazz。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了，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每周末的两期节目呢，我们都会给您按照整个的播出顺序列好歌单的。而下面时间来，让我们再次用融合爵士啊 ，Fusion Jazz 这样的一种音乐情怀，去带给我们在周日所应该能够听到的一种音乐状态，我们的一种行进状态。欢迎我们的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听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Sunday by Jazz and More。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话说像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就是来自于日本非常著名的 T-Square 这样的一个爵士乐团，在1982年时候呢，键盘手叫做和泉弘隆，当时参与了一个叫做《脚线美的诱惑》专辑的录制呢，此后便成为了 T-Square 的当家键盘手了，为 T-Square 创作出了非常多的优秀的曲目，而且当时呢也是跟这个安藤正荣共同为 T-Square 的创作核心加了一把劲儿。而在1986年和1987年时候呢，年轻的鼓手叫做泽竹玉之，他呢跟同岁的天才贝斯手须藤满也相继加入了 T-Square， 这成为了 T-Square 的神话的开始。那后来像这样的一个 Fusion Jazz， 一个跨界爵士团队就能够应运而生，同时也开创了自己无限遐想的一种日本的爵士音乐时间。那么今天为您放送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T-Square 他们的作品，刚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他们带给我们的 Sunnyside Cruise， 而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一首作品叫做 System of Love。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先生。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在这小时里边跟您去分享一些融合爵士、跨界爵士、 Fusion Jazz 这样的一种音乐类型的听感。刚刚我们也听过了来自于 T Square， 而我们现在继续要分享来自于松居庆子他的作品。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位女性爵士音乐家给到我们的听感其实并不太多见，而今天我们的听过了他的音乐之后，还有另外两首会来自于尹东义的作品，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稍后的爵士音乐咯。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To Raise an Eggs 节奏驾到， 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宋巨庆子，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另外的一位，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T Square， 而其中的一位萨克斯手叫做尹东义，这也是呢尹东义他自己在非 T Square 的时代的时候自己演奏的一些作品内容。其实呢我们最关注最喜爱的还是他的 Adventures 以及 Travelers 还有 All About You 这样的一些个作品。 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来自于尹东义的作品就是 Capital TK 以及 Happy Song。 耳边的音乐叫做 Captain TK TK 船长。而下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会听到另外一首来自于尹东义的作品 Happy Song 欢乐的歌曲。如果想要了解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什么样的一些音乐内容的话呢，您可以来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就这么简单吗？各位周末愉快。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继续锁定一下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而稍后的音乐内容更加不可以错过。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声音的声，持续关注我们，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A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今天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也开始了，那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各种各样 DJ 们他们的混音作品，而总体来讲今天我们的音乐风格就是 Progressive 这样的一种全新的音乐记录。那我们听到的作品的名称叫做 Imaginariums， 这是一种奇幻的听感，来自于 Mike Greco Remix 的版本。那原作呢是来自于 Herman 还有 Guy 这两位 DJ 他们的混音制作，而当然今天我们稍后还会听到另外的很多，将近有13到15位的 DJ 们他们的混音内容，也希望您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了。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注意是每周六周日才有哦。很多听友们在问我们说到底应该怎么能够查询歌单，那很简单了，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声音的声哦。 374 AJ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作品叫做 Aura Phase， 来自于 Robert Baby。 那之后我们会听到另外来自于 Fifi 带给我们的 Breaking Danger， 能够让我们打破一种沉寂中的危险，让我们大步的向深夜的丛林迈去。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就是 Progressive 这样的一种积极向上的音乐类型，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 business big enough that it could be listed on the NASDAQ goes belly up, disappears. It ceases to exist without me. No, you clearly don't know who you're talking to, so let me clue you in. I am not in danger, Skyler. I am a danger. A guy opens his door and gets shot. You think that of me? No. I am the one who knocks. Thank you. 乐节奏鼓点能够混合在一起，让我们听到能够去打破一种危险的状态的，可能就是来自于 DJ Phoebe Day 给我们的作品 Original Mix Station in the Mix 第四号作品 Progressive Session Part 2，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而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另外来自于 George 带给我们的大友，这是来自于非洲的那边的尼日利亚当地的一个常用的人名，我不知道是否能够带着我们走进一下非洲，在那塞伦盖蒂大草原上以及马赛马拉大草原上面给到我们的一种动物大迁徙时候的感觉，一起来听下去。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ake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为您带来的我们的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是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那在这里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Seed Inc 带给我们的 Moonstruck， 以及来自于 Nicky Crudy 带给我们的 All People， 而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来自于 Roddy 带给我们的Oki Aga 以及 Compression。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些个 DJ 带来的混音作品，都是 Progressive 风格的音乐作品， Progressive Trance 以及 Progressive House， 希望你能够来喜欢。 1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at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Alberto Ruiz featuring Joe Red 以及 Luca Guetta 带给我们的作品 Original Mix Edition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听到了我们一种声音被压缩的感觉当然我们可以听到了声音压缩之后好像整个时间和空间都被压缩了以后的感觉好像我们脑海当中虽然说分为了左半球和右半球但是这左右半球所掌管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也可以再来多一种比喻我们把时间空间地理位置我们把声音我们把气味我们把触觉视觉通通压缩在了这样的一个两个半球的脑海当中去我们用这样的时间去感受音乐我觉得是能够给自己在周末时间里边多一种沉浸在这样的沉浸当中不要忘记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查询我们本周的音乐列表回复关键字歌单即可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了稍后你将会听到来自于 Airwave 带给我们的 The Quest for Beauty 以及来自于 Nicole Palisi 带给我们的 Adita 很久没有听到节奏性这么强的音乐了。之前呢，我们的音乐选择可能更加以旋律为主，而今天的话呢，我们一改常态，来感受一把节奏性更强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了。这也是 progressive 音乐当中的一种分支。我们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 progressive trance 和 progressive house， 等等这样的音乐的一种混合感啊。那当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稍后跟朋友们来继续分享更多的音乐选择和更多的音乐状态，也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的首播，以及凌晨2点到4点的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欢迎大家。 This is Oliver from the XX.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on Beijing Music Radio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Follow Mr. Chang every weekend and enjoy the show.